方的好朋友，一泓泓青春的海子涌，饮醉了你的双眸。你的双眸，敬你一碗青稞酒，远方的好朋友，一年年甜美的步步涌，饮醉了你的歌喉。呀啦嗦，呀啦嗦，一年年甜美的步步涌，你的水呀、啊，啊嗦呀呀啦哩嗦，点点滴滴都是酒呀，酒在的情啊，啊嗦呀呀啦嗦，岁岁年年喝不够。敬你一碗青稞酒，远方的好朋友。生扎心恋恋，今天一醉就在沟。呀啦嗦，呀啦嗦，祝福一生扎心恋恋，千年一醉、啊、就在沟。水呀、啊，啊嗦。